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地面风速比较小，扩散条件呢一般，能见度不是很好，但是基本能保持在5000米以上，不会影响各位交通出行。今夜开始以及明天后天的双休日期间，我市没有冷空气的活动，扩散条件将转差了，各位一定要注意雾霾天气发展，不太适宜大家假日出游。其中二号白天霾最重了，前半夜还有雾，后半夜才有冷空气南下，届时雾霾将被驱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 我的家乡是美丽内蒙古，和风吹拂花开的沃土，我的家乡是可爱内蒙古，它那遥远边陲走出风流人物，嘹亮牧歌在白云间起伏，画出斑斓彩虹唱着日落和日出，马背民 这首歌呢，描绘了非常漂亮的场景以及当地极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呢。2018年11月30号，11月最后一天，慢慢缓缓的悄然而至到我们的身边。时间来到了11:33:41，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真的有真情，人间真的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老弟好，我是周准。有人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它不是你的家乡，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的贴地气，因为你所有的行为啊、饮食都要适应这个城市的节奏和速度。但是当你回到自己的生你养你那片故土的时候，那种自豪的感觉，放飞自我的心情油然而生。今天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 KL 小乔帮主的家，他的家就在这儿。有请小乔帮主。 嗨，大家好，我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小乔帮主。 这歌当地的朋友只要是女性随时都可以来吧，这种风格 不管男女在草原上都可以 放声歌唱。 没错， 就我在想他们，因为当地的地域文化非常的浓重哈。 当这个比如说音乐响起，呼麦一来，马头琴一拉，是不是人就有这么载歌载舞的欲望？ 我觉得在内蒙草原上，就是不需要琴声都可以歌舞起来， 直接就是喊了就开始了。 对，没错，他们是非常这个天然的一种这个自由的那个向往的那个样子。 问问你经常回家吗？经常回家吗，小乔？ 哎，这些年有点少了。 对，忙啊，在北京 有点忙，但是每一说到要回内蒙都特别激动。 这次回内蒙古是刚刚的行程，应该是离得不远，对不对？ 不远不远，这次离我们很近。 几月份回去的？ 我猜应该上周我才去的嘛。 这个时候先替大家问一下，去到内蒙古玩的话穿什么比较合适？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对，问一问，你说是不是？ 对，因为呢是这样的，就是虽然大家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上报了，可能啊也就最低啊零下个十来度， 十一 的，对，也就十度十一度样子。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体感温度你得有零下二十度， 零下二十。 对，因为真的非常的就是寒风冷， 通透。 对，因为它可能这个草原上、旷野上，它的风也比较硬，所以它的体感温度是非常冷的， 是吧？ 所以大家去的话，我就是建议大家帽子、口罩、手套不要，对，一个都不要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自己会本身体寒的话，你一定要带一些暖宝宝。 哦，体寒的姑娘、小伙子们，对 对，因为它这个体感温度太凉了。 反正是虽然很凛冽哈，但是有说不出的热情，太多太多的风情，一会儿跟我们反馈一下哈。 好， 作为一个当地的女娃，对不对？然后又回去之后呢，融回故里之后哈，衣锦还乡之后，那种自豪感和分享的欲望应该很强烈哈。 对，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小乔帮组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呢是11月30号，明天就是12月的崭新开始，希望大家呢赶紧整理好自己的行程。第一条来自于崇礼菜单啊，崇礼菜单明年10月底前将完成研发。大家想，崇礼菜单是一个餐饮的菜单吗？我们了解一下。近日河北省商务厅、省冬奥办联合主办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餐饮业务的领域赛会服务崇礼菜单首期研修班，标志着崇礼菜单研发任务正式启动，同时签订了崇礼菜单研发任务的协议书，确定在2019年的10月底前完成研发任务，向冬奥签约的酒店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实锤了，它确定是一个菜单啊！实锤这个词大家都很敏感啊，最近吃瓜群众非常的辛苦。按照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餐饮业务领域里里程碑任务的相关要求，河北省商务厅联合省农业、林业、食品安全等部门研究制定了备选食材的基地、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等相关的规范，最终确定了154家备选食材基地食品的供应商。我们也希望到时候呢，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运动员朋友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呢，吃到非常好的饮食，创造几家的成绩了啊。第二条来关注我国香港的一个事情，香港呢再添人文旅游景点 ，AR 技术重现旧日湾仔生活景象。我觉得香港现在正在回暖，很多朋友又去香港购物啊、住宿啊、旅行了，一种新的体验啊。为了向游客和港人分享香港的集体文化和昔日社区怀旧，香港旅游事务署携手香港设计中心，将于12月1号明天举办 DDHK 设计香港地旅游发展项目，通过一系列的融合 AR 技术的创意技术和公共空间的设计艺术呢，重现昔日香港小区文化，带领旅客和公众体验人情味的 Hong Kong。这是一个为期3年的社区深度旅游项目了，每年呢以不同主题推广 Hong Kong 的特色小区。今年主题为连城香港故事，率先在湾仔啊还有一些地区展开多个小区文化创意的艺术涂鸦，使用 AR 技术重现 一些非常多香港情景的艺术设置还原，比如说在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物湾仔蓝屋外的石水区街头呢，创意涂鸦采用版画形式，配合附近的建筑物的颜色，在地上画了一张摆满醒目砖红色的碗筷、茶壶和茶杯的大饭桌。负责该项目的设计师梅诗华表示说，因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发现，该区居民呢对蓝屋都有民居和人情味这两项共同的认知，那便在石水区街道呢画了一张大的饭桌，一家人一起用膳的画像，借此向游客细数香港情怀。我们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到香港除了买买买、吃吃吃、住住之外呢，很多有一些代表他们生活气息的重现40到70年代香港生活场景的景象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哈，比如说街头的大排档啊、街头理发馆、孩子昔日玩耍的一些小商品店，都会呈现出浓浓的老香港的味道。第三条，工信部说了一个事儿啊，现在啊，老说机票改签这事儿成为了电信诈骗的新手法，一定要提醒各位哈。工信部指出，今年三季度，工信部监测处置恶意网络资源、恶意程序、安全漏洞等网络安全威胁达到了3397万个，其中叫 WannaCry、Global Monster 的这些多种的勒索病毒非常活跃。WannaCry 的勒索病毒感染的设备每天仍高达6000至14000台，各位一定要装杀毒软件啊！工信部要求各企业要求严格落实相关的要求，加强勒索病毒监测的手段建设，定期开展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勒索病毒，降低网络安全的风险。目前来看呢，三季度呢受理涉嫌通讯信息诈骗用户举报就达到了1.4万余件之多，环比还是不错，下降了4.9%。国际来源诈骗电话194万余次，环比下降3.4%。机票改签、银行卡冻结、购物网站客服等成为主要的诈骗手法。工信部呢还听用户要求，这个提高通讯信息诈骗风险的防范意识，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提醒啊。通过正规渠道办理电信的服务和业务，在网上注册使用各类信息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妥善管理好我们的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另外，要做好勒索病毒风险的防范，及时采取安全的补丁，关闭计算机不必要开放的端口，定期备份重要文件等保护的措施啊。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天中午的11:30到12:30，希望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打开你的收音机，或者打开各种收听的手机 APP App， 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真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来关注塞班的一条信息。因为玉兔的这个台风的影响呢，很多朋友会关注塞班是否可以通航了哈。塞班现在恢复国际通航，中国总领馆提示游客注意安全。香港快运的航空公司班机当地时间的23号抵达塞班，成为灾后首个恢复正常运营的国际航班。当地时间27号凌晨起，四川航空、首都航空、东方航空以及来自于韩国、日本的航空公司开始陆续恢复运营了。塞班管理的部门呢，对海外航班正式恢复海外游客归来表示欢迎，称旅游业的再度兴盛将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灾后的重建。不过，塞班国际机场在台风玉兔中被摧毁的通讯导航系统还在恢复当中，将加快相关的工作进度。那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在通告中当中提醒说，近年来呢，塞班发生过多起死伤事故和刑事案件，来此旅游的中国游客需要多注意防范多种的风险。特别指出，塞班岛与负责此地中国领事保护工作的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直线距离将近是10000公里，飞行时间要15个小时以上，建议中国的朋友和游客对总领馆提供这个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件受限的情况了解充分，做好准备。通告建议中国游客遇到事故的时候，一方面要保持冷静应对，确保自身的安全，另外一方面要保持耐心，在联系总领馆的时候要如实提供准确的信息，避免不实呈报、夸大和瞒报，影响领事馆的保护效率啊。 最后一条来自于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呢湖光山色，虽然消费很高，但是不能阻挡大家去瑞士玩的这样一个向往。瑞士现在小村重金招收村民，小乔，如果你要这个信息，你想不想去？ 我听到这个就想去。 我们了解一下啊，瑞士阿尔比嫩村坐拥阿尔卑斯山的非常漂亮的景色。现在这个村目前人口不到250位。 哇，这么少， 250位不到啊！为此，村民呢去年10月份集体投票自救，说是呢以防村子变成鬼村，因为太小了，人太少了。 是。 去过瑞士吗？ 还没。 怎么样？你可以踏上这个行程， 我就想直接就成为原住民好了， 对吧？据悉呢，村里给每位申请获批的成人提供2.5万瑞郎，约合这个1瑞郎是7人民币啊，你算一下，15万不是梦想啊，每个月、哦、对不对？每对夫妻5万瑞郎。啊，每个孩子1万瑞郎，你可以算一下啊。 他需要我们有技能吗？ 可以飞。村里的年轻人呢，如果成家立业也可申请。哇，这是非常优惠的条件。不过应该有条件哈。目前被批准的只有2户人家。 嗯。 当地政府表示说呢，他们的入住条件很严格的，很严格的优选。申请落户人必须在45岁以下，我们可以的。 嗯，可以的。 承诺在本村至少住10年，我们也可以。 没问题。 在当地买房的投资金额至少20万瑞郎，可以。140万-150万左右，可以 啊，那很少啊。 是是，申请者若是外籍人士，我们哈、必须持有效瑞士 C 签证，也、可以 C 签证 啊、大家了解一下啊。该村的目标是5年内至少有5户人家入住，一年一户 、 那我们还是去玩玩吧， 可以、啊。 但是我觉得真是瑞士真的是也是地广人稀哈、就像内蒙古一样，如果到了内蒙古这个大草原哈，我们经过内蒙古呢，你会感觉到放声唱歌的欢愉啊。放眼望去，风吹草低。如果到了非常好的季节，是不是谢牛羊？我看你拍了一张照片啊，对，我看你的照片，有一张我以为是那种曲别针、回形针，一看全是羊儿的， 啊、对， 好漂亮。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小乔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是一个音乐节目的话，我们这歌必须放完，是不是？小乔啊，我觉得这个胡思楞先生的表达极其富有激情啊，饱满深情。 没错，而且听到了以后，我就一直想让它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 是的，一种壮阔的、明媚的忧伤啊，明媚是我觉得对内蒙古这片土地非常好的一种概括哈、心情上啊、颜色上啊、天气上都是非常明媚的， 都是， 对吧？ 而且很爽朗。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小乔经常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外向的、永远一直笑的姑娘，是这种感觉。 对， 就是比如说你忧伤的时候，你也会坐在草原上一望无际，也就没关系了，对不对？ 就是你觉得什么事儿都不叫事儿了， 都无所谓了， 对 不对？在城市里是没有这个区间的，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呢，我们真的可以去找个周末的时间，或找一个年假的时间，去到内蒙古， 不管是草原还是城市， 嗯， 都有它不同的风情。今天我们的内蒙古娃来了啊，欢迎小乔帮主。 我就是一个纯纯的内蒙娃。 对，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因为每个在自己家乡长大的孩子，想要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工作、发展，证明自己、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的时候，都有一个冲动。 嗯， 你的冲动是因为读大学还是什么？ 那确实是读大学才来的。 哦，来到了北京。 对，来到北京的。 OK。 嗯，但是，这么多年，其实我总觉得人好像是越长大越往回走，就是你慢慢的 落叶要归根。 对，慢慢真的是越谈起家乡，或一说到家乡，一想到家乡，你的那种自然而然的热血澎湃感就出来了。 就是我也有自己的，因为我也感情超级细腻的一个男子。 对， 小乔也了解。就是比如说我跟看微信现在很方便哈，看到同学的群， 嗯， 他们一发一个家乡的小食品早餐， 嗯， 豆腐脑肉火烧， 都会勾着你满满的回忆，哎，是吧？ 就觉得小人，你问题天看那个什么叫风味中国，不是那个美食吗？说一个早餐，一个城市如果早餐是那种叫什么晚餐就是我们灵魂，早餐是一种叫什么来着？哎呀，一时间我感冒了，哎，好像恍惚了，反正早餐是一种良心，对， 哦， 内蒙古， 嗯， 这片土地如果早餐。是什么风格的？是清淡的、有特色，还是非常浓郁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内蒙的早餐，你现在这么一说呢，我倒觉得我都有点饿了。 饿，那肯定是啊， 因为太多人对于内蒙的可能印象蛮固化的 啊，对啊， 他觉得啊就是吃肉喝酒就是这样， 跳舞唱歌， 对对都是这样。但其实真正的就是深究下来，其实内蒙它有很大的这个早餐文化， 真的很有良心，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蒙古人啊也是吃早茶的。 内蒙古吃早茶的， 对，就像广东人吃早茶一样，其实内蒙古也是吃早茶。 早茶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是粥啊？应该不是 啊，你猜猜看啊，你想象一下， 有茶 啊， 有肉。 对， 有肯定得有肉吧， 肯定得有肉，内蒙不可能没有肉。 那个时候你天天游牧啊，什么放，需要体力补充啊。 嗯， 那一早上就这么凶猛，你作为一个经常不回家的娃还适应吗？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你怎么想？ 我猜测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早上这个牧民他要去放牧， 当然了， 那这个牧场又那么大， 又那么冷， 他也不可能回来中午再吃饭，所以他早餐吃的肯定是又横又硬又饱，就是才能提供他一天的补给。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有道理的。 所以在那个蒙餐这个八绝当中，第一绝就是他的早茶。 哦，八绝， 对，蒙餐一共有八绝，那第一绝就是他的早茶。 那今天我们光说八绝就节目就 over 了。 对 早茶， 对，在早茶里，大家刚肯定很想问你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我现在跟大家说，除了大家知道这个有肉啊，这是肯定的。内蒙的食物里面就不可能没有肉这样的东西。 没错。 那么它还有很多奶制品，大家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奶制品是非常丰富的啊，各种什么奶干啊、奶豆腐啊。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早晨要吃的这个炒米也是有的啊， 哦， 对，还有这个奶茶，热的奶茶，最重要的， 这些说完卡路里已经500卡路里以上，真的。 但是你想，刚才我都说了，看着只有10度，但是体感温度很冷很冷的时候，它确实需要这些食物去御寒。啊，再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当地人吃的，就比如说像馓子呀，还有这个 我见过 果子，哎，对你去过 油炸的是不是？ 对他们应该都知道，是非常好吃的面食， 哎， 所以这个早茶也是很丰富的。 肉还没说呢， 对，肉还没说呢。 肉是什么样呈现的？ 肉其实现在的早茶馆子里面，它可能不像过去那个样子，它可能就做的稍微要 艺术一点， 哎，美观一点了，哎，切好了呀。但很多人呢，就是他把这个冬天这个肉炖好了以后，可能是有一点干，然后你可以配着奶茶这样去吃，非常香。 你说到了一个地方，你是内地长大的孩子，比如说不是内地的娃，然后喜欢内蒙古这片土地的朋友，如果到了内蒙古，有时候会休息休息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砰一睁眼，这一桌丰盛，那开心的就不得了。 没错， 接下来行程一样非常的爽。对不对 嘛？吃饱了才好玩。 对啊，对啊，你要消耗体力吗？去城市观光，你去草原看一看，都是不同的感觉。我跟小乔是微信朋友圈内的朋友，然后我们圈里有很多的 KOL 达人呢，基本都认识，互相留言哈，就看到小乔发的照片，就光看那个当地的朋友，就你们那边穿的那个服装，就觉得生活充满了仪式感。是因为你去的这一天有一个什么还是每天他们都是这样？是他每天都这样吗？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次我们可能是 正好赶上了他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节日啊，对，像草原上的一些那达慕啊、冰雪节啊这样的啊。然后呢，他们就会这个盛装出席， 真的漂亮， 真的很漂亮。而且你发现就是这个季节的内蒙，它其实整个的色调是灰色的，就是草原也没有了，对啊，是灰色的。但他们的服装是非常鲜艳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明媚的这个蓝色呀、 红色、绿色、黄色， 很漂亮。但是他当地人呢，为了御寒，他穿的这种皮袍，那可是真的是羊皮子啊，那种皮袍，然后里面都是卷卷的羊毛。 那一个衣服挺沉的吧？ 那一个衣服我觉得不夸张，怎么贼得有十斤了。 十斤 一个。对，因为你想我这个个头啊，我差不多1.67米左右这个个头，我穿上以后，我觉得整个自己被压了，压一下。对，就是沉沉的压一下，但是它真的一点风都不透， 所以御寒， 对，御寒性相当好。而且他们因为是每个这个部落和每个部落它的这个文化是稍微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呢他们在盘扣啊或者说是翻脸啊， 讲究细节上， 对，这些还是有差别的。 哎呦，哇，这个真的是豆腐，你 对， 尬服尬舞。 所以你看到他们这次的这给我们大家做这个时装展示的时候，就是来自各个不同部落的一些服装。 小乔在分享的时候，那个脖子就感觉有舞蹈的那种痕迹在里面，那种跳舞的时候女孩那种摇脖嘛，来回非常有节奏的摇摆。 草原上的人民 都 就是又唱又跳了。 是的，而且不单单是服装，配饰 非常 头饰 精美。 我就觉得我老觉得挺贵的，是不是？是很贵。如果买的话， 蒙古族哈，它大都是银饰啊，大都是银饰，所以说还好，没有说大到多少的价格，但是它重点是宝石比较贵，像一些珊瑚啊， 对， 这些就比较贵了， 情义无价， 对， 价值连城， 很美啊， 对，很漂亮。我们上面呢，先呈现了一个早餐的文化，早茶以及服饰，下面的太多太多，因为我们想让小乔多说一点哈，这个家乡娃夸家乡，那是由内而外的欣喜， 对，谈到就会欣喜，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小乔帮助来说说他的家乡内蒙古，各位对内蒙古方面有兴趣的话，不要走开。 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12:03:54，欢迎各位的光临和继续的陪伴。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这个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互动。当然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通过客户端听听 FM 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今天我们要跟着热情的小乔，帮助小乔去他的家乡内蒙古。刚刚看到听众留言，在请出小乔之前说几句听众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叫王子玉，他说内蒙的早餐全是肉，就差酒了，问问小乔有酒吗早餐？ 一天三顿都有酒， 都得有酒 都得有酒， 喝多少看心情， 嗯，高兴就好 哇，一天三顿就有酒是只三顿吗？晚上不得加个夜宵或者什么的宵夜？ 只要你高兴啊，这个都是随意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内蒙古当地朋友的热情哈。 嗯， 慢慢进阶说天亮时已7点了，快到内蒙古了，马上12月，时间比车快，这是跟时间赛跑的每一位朋友的心态啊。 没错，嗯，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自己的时间哈。然后呢，蹦迪怪味少女名儿挺 太有趣了。 蹦迪怪味少女说，内蒙古麻辣烫由大骨头和奶粉熬成，香又健康。奶粉真奶好吗？那种奶粉吗？ 就是人家都是喝真奶的。 真奶粉真的是，你看你去的不是内蒙古哈。说到内蒙古呢，酒肉穿肠过，但是呢，热情和爱是永远不会减退的哈。 没错，嗯， 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小乔帮助走进他的家乡内蒙古，刚刚跟我们展示一下当地的风情以及早餐文化。其实，城市和草原的这种浏览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你觉得呢小乔？ 嗯，对，尤其是在内蒙古更是，就是草原是草原的一种玩法，那城市其实跟现在大家的城市普通看到的城市都差不多。 你是草原孩子还是城市孩子？ 我城市孩子。 城市孩子。 嗯，城市孩子。 那你觉得从小到大城市如果到的，哎，这次你去的是哪个城市？ 锡林浩特。 锡林浩特怎么样的感觉？如果我们去玩的话，打开锡林浩特的正确方式是？ 其实你进去以后你觉得它现在建设的还是不错的， 现代化。 对，因为还是很现代化的相对来说， 嗯嗯， 但是它跟草原上的区隔，就可能跟我们的城市来比它没有那么拥挤，它很这个， 还是 还是比较开阔的，也没有特过分高的楼，可能也就几个这个小楼那种，它没有过分高的楼，对，所以整个的感觉还是挺空旷的， 就挺闲适呗。 对，休闲的一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时间过得挺慢的。 对啊， 嗯， 反正是北上广深离开这四个地方，时间都慢 ，对，都慢。 那个这个地方如果去玩的话， 嗯， 建议比如说我打电话说，小乔我要去这个地方玩了哈，一天两天行吗？一天两天够吗？还是？ 嗯，如果你要是加上这个周边的这个行程的话，我觉得也肯定是不够的。 还有周边的。 对，因为如果你是如果选择自驾去的话，那你肯定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如果你是飞过去的话，那还好，还稍微还好一点。北京到这个那边也是有直达的飞机，对啊，还可以的。那你要是自驾，当然很多人愿意去内蒙古是愿意要去自驾的，因为内蒙古的路也不错，山的这个景色也很不错，是不可错过的。啊，所以大家怎么样也要待安排个5到6天的时间， 就是 我觉得 都玩下来是吧？ 对，我觉得至少是要这儿，因为它其实有很多内容，丰富的内容是可以去体验的。 比如说 啊，比如说你还可以除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草原上，你可以体验穿蒙古袍啊，这个吃这个蒙古这个 当地的美食 以外，它还有一些文化性的体验，比如说像这个看这个迁徙，就是过去啊，就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勒勒车的迁徙，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味，或者说是它很有底蕴的这么的一个。 怎么个感受法呢？ 就是早晨我们也是一早起来，然后 你是作为这个参与者是吧？ 对，我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其实我当天特别想当一个体验者，我想跟着这两个牧人去体验他们这个迁徙的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是从蒙古包出来了以后，这个远处就看， 好冷好冷。 对，草原上是很冷的，很冷了。然后远处看到这个一个蒙古族帅哥，一个蒙古族姑娘啊，一人牵了一匹马，就向我们走来。 当地的朋友啊， 对，当地的朋友就走过来，他们也是哎，打扮得很这个 正式， 哎，很正式。 嗯， 然后呢，因为勒勒车呢，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啊，它有的是拖这个行李的啊，有的是拖这个家财物的， 比较明确。 对，它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骆驼的驼队的形式，这个其实在当地也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家一般情况下是用马，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是骆驼的，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挺难见到的一个场景。 同学伙伴非常的欣喜。 对，然后呢，你就看到最后一辆车是驮着这个蒙古包的那个骨架啊， 就是它是放在 真的得迁徙， 对，然后顺着这个草原我们去走这么一圈，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过程还是挺艰辛的， 是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在那样的自然条件下， 它真的是这么过的， 对，它就是这么过的，它不像现在，可能大家不用再去这么颠簸，去随着草场的变化去颠簸， 对， 而在那个年代，它是真的是要对哪有草好，它才这么去走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跟草息息相关， 没错， 他们养的那些宝贝们吃草。 对，他们得吃好草还得。 哎呦，真的，这种体验项目是如果去的朋友都可以玩这个项目。 都是可以看，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每个季节随去随玩是这个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性？ 但是要预定一下啊，要预定一下。不过只是说这个如果迁徙的话，我确实觉得如果你冬季去的话 辛苦。 对，确实挺辛苦的，因为地方蛮冷的。 几月份比较爽？ 可能还最好的季肯定是七八月份，是 七月份。 哎，对，最棒的啊。 七月份。 只不过呢，冬季你看到的那种场景更让你有一种怎么说呢， 珍惜生活的感觉。 对，第一个你是觉得啊挺艰苦的， 苦 他们对感受一下。第二个就是这会儿的草原，它不是那种绿色，它泛那种灰色，但是天是湛蓝的，对，它还对视觉上还是很美的，它是有一个这个冲突感觉。包括你其实闻到这个牛粪味啊、骆驼粪味啊，你也是会觉得好生活啊，那种气息。 对， 啊、 很多在城里待惯的朋友、待烦的朋友，一去那儿真的是完全打开，我觉得放飞心灵。 对，而且他们当地的人就是那样，你坐在那儿，然后他就开始啊唱歌。啊，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非得要我正式的演出给你啊，他不是，啊，他累了他就坐那儿哎唱会儿歌，就随便一个逮出来都唱得特别好。 人是一种正常生活展示， 对， 生活方面的展示，闲的话呢唱唱歌，跳跳舞，对吧？ 我那会儿还问他，我说是不是大家这个边放牧边挺寂寞？他们说哎，也可有这种可能性， 对， 寂寞了嘛，就是唱唱歌。 我们有时候唱歌也是因为寂寞嘛，对不对？ 对对对， 都是唱歌，因为事情不顺嘛，唱唱歌。 对，而且又有那么天然的一个音响环境，所以他们的嗓音很美。 对，没有任何的顾虑挂念。这个行程完成下来多长时间？花钱多少贵吗？这个比如说感觉， 不贵，当地人去体验的很便宜，可以 便宜到什么程度？ 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可以的。时长多少呢？时长？ 时长的话，其实是看你自己 啊，你愿意 参与进去的时候，那可能就长一点啊。你如果要是只是说我拍拍照，感受一下看一下，那就去短一点。但是大多数人停留在那儿，他都愿意完整的看完他整个这个迁徙的过程。 对对 对, 对。 啊，你还是要看他这个走一圈，你看他这个四五个人拖着车走在这个高低起伏的这个草原上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啊，好些人现在不是都可以，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导演吗？ 对， 拿着手机你拍一拍，给那些看不到这些朋友的朋友的分享，这个是有用的，我觉得。 对，而且你 别拍那乌七八糟没用的。 没错，而且你当时我们在一个就是在这个可能说是城市里面啊，就是我们还体验到了他这个当地人有经常，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农闲的时候了，他会举行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编马编的这个比赛啊，就是很原住民的那种风格的啊。你看他们 城市里， 对，把那皮子都剪开，然后把他那个马鞭怎么去编，哎，还是很有趣味的。 拍这个。 对，满屋子都是那个皮子的味道。 什么味儿啊？真的那个皮子的味道？ 皮子味道也不好说。 是的，不是香的，好 不是香的， 啊、 绝对不是 处理过的，加过香精的， 有点臭臭的。 对，大自然的味道， 但是真的是皮子的味道， 是吧？发着光，发着光。对吧， 挺有意思。 你看刚刚这个迁徙，这真是好好去体验哈。因为我看到小乔的照片分享当中有很多的包，这个住宿的地方，因为之前如果倒退到很多很多年前，他们真的是要把这个包来回的迁嘛，对不 对？ 对， 像来回迁， 草哪里放哪里。现在的朋友应该不用这么辛苦了， 不用了，他们现在是比较固定的，对，现在是比较固定，而且草原上有很多牧人之家啊，大家都可以去住。 哦， 就吃住行都可以在里面。 牧人之家， 啊、对，牧人之家。 哎呀，这个名字起的还挺有五人情味的哈。 对。 那比如说我跟那个朋友去了，想住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包哈。它有规格之分吗？还是统一标准？ 没有，它是大小都是有的。大家 啊，大小都是 对，大小都有的。你要看每一个牧人之家和每个牧人之家不太一样啊。不过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去的话，你一定要提前订，因为冬季那个牧人之家有的地方，它可能就因为不太有人去的话，它就没有人。 不营业了。 哎，对，没有人，所以你要提前订好，要提前跟这个牧人去沟通，我大概什么时间到，这样才能保证你有饭吃。不然，比如说像我们进入这个浑善达克的这个 哪里 浑善达 克，对，就是一个自驾天堂啊、 嗯。 大家进去以后就真的好长时间你没有出来，而且那个地方信号又不是特别好、 啊。 等我们出来都已经下午两点了，找到了牧人之家再去吃饭，那你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很饿、 啊。 对，所以去内蒙古的话，大家还是必备一点食物， 自备点干粮， 对，自备点干粮。 哇， 所以这就又印证了一点。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们这个所谓这个草原上真正的风干牛肉， 什么样的风干， 真正的风干牛肉 我吃过呢， 对，大家可能都是吃过那种 塑料袋装 经过烘焙之后的那个风干牛肉，那个不叫风干牛肉， 那不叫风干牛肉， 真正人家草原上的风干牛肉就是放在蒙古包里阴干的那个牛肉，就挂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挂在那儿的，一条一条的，然后经过一可能一冬天啊，就是 反复的发酵， 对，反复的说，然后它就直接就可以吃掉了，那个才叫真正的风干牛肉。 你尝 了吗？对， 那你在城市住的时候也吃过这个吧？ 我吃的都是那种袋儿的。 你看， 对，咱们吃的都是那种袋儿的。 你小时候在那个你的城市生活的时候也是吃袋儿的？ 对，也是吃袋儿的、哦。但是其实这次我们看到人家牧民真的就是放在家里。 味儿一样吗？能一样 吗？我曾经问过他，我说这个是不是要不要你去煮熟了再去风干？ 啊、对、啊。 但是其实没有，他就是通过自然的条件。 啊、了解，我了解。 对，然后 跟那火腿一样嘛。 对对对，就跟哎对，确实是那样的。 对。 但是他那个肉更坚韧一点，我觉得。味道， 对， 嗯，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喜欢美容的姑娘啊， 嗯、 喜欢的咬肌越咬越大，对吧？就吃这个，如果连续吃一个月，肯定会大起来，因为它需要， 肯定会，它需要咀嚼的力量， 对 对 对。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吃，咱们稍提一点哈， 嗯、 说有 八绝，对。 早茶是一绝， 早茶是一绝， 还有什么绝的让我们觉得就挺新鲜的？ 嗯，侧格， 什么？ 侧格， 侧格，侧格是什么？ 马奶。 哦，马奶。 对。 马奶。 对，而且我还要普及给大家一个这个科学知识，不是，也不是科学知识啊，就是说 正确打开方式， 正确的打开方式是没有马奶酒这个概念的，只是马奶。没有说马奶酒， 以后我在节目当中不会再说马奶酒， 对，它只有马奶、 嗯、 就是因为 马 奶 喝酒， 对，因为马奶它本身就是有一些偏酸的那个发酵的之后的那个味道、 嗯嗯、 很多人可能觉得口感上不太舒适，但是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品， 是吗？ 对，它有很多很多丰富的乳酸菌，那可真是酸的，你们喝过吗？真的是酸， 酸的， 绝对酸， 哎呀，就是那种不加任何东西， 不加任何，对，纯酸， 哇 啊，你知道吗？但是 这是怎么喝？是热的还是温的还是凉的喝？是怎么喝法？ 一般情况下就是温的， 温的、 不算温吧，也是凉一点， 凉一点， 可能是那边气温的问题啊。 哦、 但是侧格是在当地叫侧格， 嗯， 是很好喝，很好喝， 早午晚都可以喝， 都可以喝。而且它是曾经的贵族饮品，它不是说、 老百姓不一定喝得着， 老百姓能喝得着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还挺推荐的，就是这个石头烤肉。 哦，刚刚我们在进直播间之前你说过。 哎，这个石头烤肉也是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石头烤肉。 嗯、 我以前觉得啊，内蒙古嘛，就手扒 啊，那个水煮、 对，都是这样的。但是他这次是这个，我们尝到了一个蒙餐八绝当中有一个石头烤肉，它就是当地那种石头，可能是起到这个，哎，对，起到这个传热的作用，然后把这个肉给它滋滋的那种声音， 滋滋冒油。 对，就还挺香的。 那当然了， 嗯， 牛羊肉嘛，对不对？ 对，牛羊肉， 是肥的还是瘦的？那种烤的时候， 嗯，在这个涮羊肉当中，可是有十几种吃法嘞。 哇， 就是各个部位，羊的各个部位都不同啊，像有带脆骨的， 超级，我现在超级饥饿， 啊、 真的。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超级饥饿。 你就形容这个感觉，而且就是你说加了这种风格手段， 嗯， 应该不叫手段，叫手法的一种烹饪方式和享餐的方式呢， 嗯， 一定是很尊重生活的。 对， 其实当地用水一煮那个也很好吃。 对。 很多朋友跟我回来形容的时候，我就不太相信他为什么就没有事儿，为什么就那么好吃？你有没有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理由告诉我说它就是那么好吃？ 主要就是肉好吃， 本体食材。 对，其实食材是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家里，我们炖羊肉也从来不放什么乱七八糟的料，很少。几乎没有 天然的， 对，他就是把肉放进去，然后我们当地有一些比如说像沙仁啊这种当地的这种料，哎， 一放 就可以了，然后就是一点盐，所以就是它肉本身很好， 真好， 嗯， 哇，想象一下哈， 想吃了吧？ 特别想吃，那就吃那个水煮羊肉的时候， 嗯， 还有没有配搭一些东西呢？比如说就吃他们，有时候吃点蒜啊，吃点酱什么可以的，蘸。 这个根据个人口味了，有很多人愿意加韭菜花啊什么的啊、 嗯， 但是我自己是喜欢吃白水 的， 嗯， 白水的，能吃很多吧？ 挺能吃的、 是吧？就大家其实到内蒙古这边辽阔的土地上呢，长肉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考虑了。 我每次都打着十斤去的， 对吧？就是我觉得你去到一趟不 长肉都对不起， 你不享受当地的美食，你去干嘛去呢？ 对， 你去减肥吗？减肥不用去内蒙古嘛，对不对？楼下小区天天跑20公里就可以了、 而且不用担心，就是在内蒙的消费没有那么高。 哦，对，说到消费呢，因为老百姓出去玩嘛，都得穷家富路，当然穷家富路也得节省嘛，把钱花到最重要的地方。 对。 消费的层次是什么样的区间？比如说举个实例让我们能感受一下。 其实吃一顿饭的话可能人均就是80-100， 咱俩 差不多 吃的很好了， 不错了。 那 吃的不错， 相当可以。 相当可以、 大家不用因为这个钱的问题哈、 不用担心， 影响享受当地热情那是不会的哈。 对，不会的。 想问一下，因为草原和城市的文化不一样，草原到了晚上那是月朗星稀，没有人，你可以大自然那种感觉，但是很冷，大家注意防寒。城市的夜晚应该也有城市的结构嘛，因为比如说你是包头的，那个夜晚应该是很现代化吧，对不对？ 是的。 那你这次去的这个城市怎么样的感觉？夜晚的时候大家是很早就回家各回各家吃饭睡觉，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夜晚的一些娱乐项目啊，吃吃喝喝跳跳跳跳有吗？ 我猜城市里应该是有的，只是但是啊，还是要说可能在8点钟以后你基本上除了饭馆里能看到，大家基本上路上就没有太多的人了。 夜晚的这个您刚才去那个城市忘记叫什么名字， 锡林浩特 它的那个夜晚的城市的光很足吗？还是淡淡的？ 不是很多、可能只有市中心那 一 块啊、还是比较那什么，其他地方就是基本上是黑了的。 反正就是城市的网应该比草原要好。 城市是有4G 的、草原上基本像浑身达克就完全无网啊。 那你就那个时候就不需要网络了， 你不需要跟外界联系，你享受 enjoy 你的行程就可以了。 对，那你有没有在草原住过夜的那个？ 我住过蒙古包。 怎么样？你给我形容一下、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没住过，我一次都没有住过那个。 所谓这个以天为盖，地为炉，也就是那个样子。 你自己一个人吗？ 不，我们是一起，不敢，我自己可不敢。 因为太大了，是吧？ 就我，毕竟我还是有点害怕的。就如果真是 很安静的周围， 太安静了，就是安静到你，我们有一次，我给你形容一下，就是我们去拍那个星空的时候，就是我除了身边的风声，什么都听不着。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让你觉得、哎呀，好希望有个人在旁边。 对，你看什么情况到达的极致，我们内心都会恐惧。比如说很热闹，哗啦10000人在你身边围着，你恐惧。 对，太安静。 你想安静一下。你说你到了一个咖啡馆里头，比如说到那个北京坊，所以说北京坊中午的时候1点钟，周一肯定没什么人。 对， 坐那儿挺静的，挺舒服啊，有点音乐。你如果到了一个大自然中，你连心跳的声音，比如说你打火机燃烧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的，你会觉得有点恐慌。 对，尤其是晚上，而且天地又那么融为一体，然后就漆黑黑的，你只能听到一个风声。你想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那不行，那必须得有朋友啊。 稍微有一点。 你们同行的小伙伴在晚上草原的时候，包里住的时候，都怎么度过那一晚的？那除了拍摄任务之外， 其实我想说的，其实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还真的挺热闹的。就是因为你到了那个草原上，你会自然而然心胸很开阔，然后你什么事儿烦心事儿都没有，然后你大家又很相熟， 熟悉着， 对，熟悉，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哪怕啊，不过这样就说，你要是哪怕真的不熟。熟悉也无所谓，草原会让你天然的熟悉起来。 没办法，就这几个人。 对，他会让你天然的很 找谁去、 很开心，然后大家唱啊跳啊，聊着天南地北的嗑，哪儿的都有，就挺这个是我觉得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其实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不会去计较这个人到底跟你有什么身份不同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各个方面的这个啊？你就是说我们就是平等的去聊天。 我个人感觉目的地很重要。目的地的环境很重要， 对， 这个很重要。你比如说你到了，是你到了一个、没有这种草原空旷的地方、晚上也会争先斗角的一样。 对， 我说实在话哈、就是同行的伙伴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个性生活习惯饮食结构不一样，但你到了草原还挺有意思，打通了任督二脉，大家都在一条线上。 没错，大家就没有太多的那个你和我之间的分别。 对， 就是享受你在当下的那种快乐感觉就可以了。 是的。我们节目还有大概4分钟。你的家乡4分钟。我觉得就是一年四季呢，你说7月份去最舒服对吧？ 7、8肯定那是没跑。 是吧、因为那时候你瓜果梨桃也都是吧。 对，什么都有。 还没说、没说水果呢。我跟你讲水果那边也是很棒的对吧？你找几个硬的。 有瓜吗？ 有瓜吗？对不对？群众大家都吃瓜吗？对， 吃瓜群众还是有。 几月吃瓜 最爽。 我们其实如果要是来到我们家那边的话，其实是有很多这个沙地的瓜的。 哦， 啊，这个因为我们那儿日照又足， 太好吃 啊，然后就有一点干， 甜， 就那个瓜就是沙甜沙甜的。 哎， 啊，那个时候八月底 三月底 啊，那个，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听说很多老乡就在街边卖。 对， 那就可以买的，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有些实体店，不是我们。 我小的时候是直接进去拿的。 哦， 那个时候就也没有太多人管我，我觉得。 我们说，我们长大了，我们成了一个自己有时候没有设想的一个人物的角色，在城市当中行走的时候，哈，我们会想，我跟之前来到这里的想象，我现在样子是一样的吗？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重叠的空间，给自己说，我是要这样吗？ 嗯， 然后我之后 你会反复问自己， 对，我会反，我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变成那个我讨厌的人吗？我觉得有时候呢，听这首《鸿雁》的时候哈，会让我们好好的想想哈，给大家大概有30秒的时间听听这首歌哈。 嗯。 白城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 每次听到这种类型的歌曲，我想小乔跟我都有一些心底的涟漪产生哈。问的自己的问题呢，其实没有答案，一直都在追寻一个答案，其实我们的答案就在路上就好了。 人生嘛，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 是的，特别是这些一直在路上的自媒体达人 KOL 们，他们的人生想必比我们要过得精彩，因为他们时差呀、见识啊都有很多，但是他们很辛苦。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去玩的时候、乐的时候，角色不太一样，玩法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希望节目呈现给大家的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没错， 内蒙古就应该是这样打开。希望大家七八月的时候去，然后 冬季也可以去， 冬季也可以去，冬天也没有问题。 对，冬天也没有问题， 穿暖了就完了，对不 对？ 一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是有不同风情的，对不对？比如说你见到小乔，夏天见到小乔，另外一种小乔；冬天见到帮主是另外一个帮主。 哎，没错， 对吧？ 嗯， 希望呢大家在有生之年，因为还有一个月，2018年就 over 了，结束了。 对，没错，还真是 快哈。 嗯，真快。 19年呢，大家可以重新展开行程。今天非常感谢家乡娃，内蒙古的家乡娃小乔。 嗯，谢谢整哥 介绍内蒙古，也希望大家对内蒙古有一个真的了解。以后别说马奶酒了，谢谢业余哈。 对，马奶就是 马奶。 马奶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伴着这首《鸿雁》，该想的想，不该想的别想哈。 脚踏实地来啊， 脚踏实地。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